起，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安浩，一个旅游从业者的故事。从景区到旅行社，从北京到江西，再从国内到国外，这些年安浩的脚步跟随着自己的内心去到了每一个他想去的地方。从旅游业的一名基层从业者到自己创业成立新型旅游公司，他对旅行有了更多的见解与感悟。近两年他跟随着时代的潮流不断推陈出新，打造令人耳目一新的旅游产品。然而在这过程中也遭遇了不小的打击。本期人物空间，请听安浩继续讲述他的精彩故事。好，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安浩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在这个旅游行业里边从业的很多的经历，很多的故事呢也非常的精彩，也看到咱们就是如果你想在一个行业里去发展的话，从一个年轻人一直到有经验的从业者，他也是一个不断的学习和不断的尝试的过程。你比如说像从北京然后到外地自己去积累的这个经验，甚至后来你又到了外国，也是一个对于你来说很重要的选择吧。 嗯，算是。 为什么要出国呢？ 因为他是伴随着工作机会来的， 是在那个江西的这个 工作结束之后， 结束之后， 对，完了之后回到北京。 嗯， 回到北京之后呢，当时已经做了快五六年旅游了。 对呀、 那总得还在旅游行业之中。 嗯， 但是景区终归是少数，而且这么多年做下来，觉着跟性格有不符的地方。 嗯。 景区这个东西总是把你限制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之内， 又不满足了， 对，总是没有机会去看更多的地方。 嗯， 后来也是朋友给介绍说旅游公司 OK， 相应的可能会有一些出国的培训机会。 嗯， 完了之后呢回来帮他们拓展国内市场。 嗯， 哎，我觉得这个很好。 好， 最后就进入了旅行社。 其实在景区你也是搞市场拓展。 对对对， 是吧？这个如果在旅行社搞市场拓展的话，你可能觉得会更加的宽泛一些，范围可能会更大一些。 对，因为当时觉着我们挺懂旅行社的。 嗯嗯， 就是又犯了错误，当时觉着我们很懂旅行社。哦，就是因为当时旅行社算是我们的客户， 对， 甲方。 对对对，你从这一端要跳到另一端去， 对， 是吧？你整天跟他打交道， 对， 所以你会认为我对他这个门清。 对， 然后我也可以。那当然首先是一个学习和培训。 对， 是到国外去学习。 对， 去什么地方？ 缅甸。 缅甸。 对 啊。是在学校里学呀，还是比如说跟着那个其他的前辈们一边干一边学的？ 没有，他当地有分公司。 哦， 他主要去当地是要熟悉当地的产品。 嗯嗯，是在这个公司内部的一种培训式的学习。 对，包括整个对目的地的了解。 嗯嗯， 因为这个你回来要做成一个旅游产品，大概你要向别人完整的去介绍你的产品逻辑，包括它有哪些卖点。 嗯， 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哎， 所以当时去待了一段时间。 这也是正好符合了自己的这种想法。 哎，对对对， 你这是越走越远。 还好能控制得住肯定都回来。 是不是到 世界的各个地方去，其实也是你们做旅游的这样的一种梦想，或者说你们的一种得天独厚的一种优势呢？ 有一句话说，就是你得从事一个你喜欢的行业。 嗯， 我只能说，在当时我想象之中的旅行社行业，应该是能满足这些属性，所以我就毫不犹豫进来了。 到那儿以后，就是真正开展工作以后，觉得是你想象的那样？ 有落差，而且落差还不小。 这个在哪一方面呢？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认为的东西，它其实好的东西， 嗯， 我们不能代表普世价值和所有人的价值观， 嗯， 包括缅甸，当时我们看了所有东西之后，觉得是一个未被开发的，但是一样具备像周边邻邦泰国呀，还有包括什么柬埔寨啊， 嗯， 这一系列优质旅游资源的这么一个国家， 嗯， 我们觉得把它推回来之后，它一定会火。 你这是就是想把它反的推回到国内， 对， 让国内的旅游者呢，这个跟着你们往这个方向走， 对， 把它作为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旅游目的地， 爆款的新目的地， 嗯， 推出来，但是回来发现落差非常大。 怎么讲呢？ 就是因为缅甸自身的原因， 嗯， 包括它整个跟我们国家可能商贸往来的原因， 哦， 它的航班点， 嗯， 第一个出发点不多， 嗯， 它不是国内每个城市都能飞， 对对对， 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是它的航班班次不够多， 哦， 那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它的机票非常贵， 对，所以你看着可能距离不是最远的， 对， 但是机票可能是很贵的， 所以当时打包出来的产品大概都在13000左右， 哦， 当时的欧洲才卖16000啊。 对，所以作为这个旅游者来讲，我就会想了啊， 对， 是这个地方还这么贵， 对， 那我不如选择那个了。 对 啊，所以这个有难度，发现 对难度非常大。 这个也是去的时候没有想到的， 没有想到，想的简单了一些。 得解决这个问题啊，有什么办法呀， 其实这段经历虽然没有完整的推出一个目的地， 嗯， 但是给我个人的感悟还是比较深，包括其实到现在为止，缅甸也不是一个大众旅游目的地。 嗯，现在好像还可以吧？ 对，终归它是，就是实际上我们能看到，现在缅甸的产品还是我们当时做那一波产品。 哦，你们当时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当时就是针对，因为北方客源，中国北方客源， 嗯， 大部分喜欢靠海。 对， 完了之后呢，喜欢一些东南亚的水果。 嗯， 我们当时就围绕着这一系列线路做了一个首都周边的团， 就是缅甸首都周边。 对，完了又做了一个长线的，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摄影的地方。 哦，对对对， 早晨起来的雾啊，日落呀，非常美。 嗯，那就是说这些线路你们都得亲自去走。 对，这是一定的， 亲自去调查。 对， 也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过程。 还好吧？ 那你是就是当自己也去旅游一趟 啊？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说起来轻松哈，但是你要是真是把这个线路，你要让它很完整的体现出来的话，应该事无巨细，方方面面都得想到。 对，第一个它会要求你吃住行游购娱， 对， 得想的比较清晰合理。 嗯。 第二一个呢，它要求你把这些东西整合到一个东西之后，你要把它包装出来， 嗯， 能够完整的呈现给别人。 是。 第三一个，它要求你可能落地执行起来，至少要到85%的效果。当时我们的要求。 哎，你像你说的这个啊，吃住行游 购娱 啊，这都是这个因素啊。 对， 在最早的时候啊，至少我觉得，就像你到这个缅甸这边工作的那个时候，可能大多数国内游客的这个思想里边，可能前边啊，吃住行这是他们最关注的。 对， 游就不用说了，它这个你要玩的景点一定是要有吸引力的。 对， 这个购物和娱乐呀，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重要，尤其是购物这方面特别容易被误解，是吧？我要买东西，这是我自己的愿望，我看见我自己买，但是你要带着我买东西去，你景点里头你要设计了买东西的这个内容，我就会认为你是要坑我钱。 旅游购物其实一直是个敏感话题。 对， 就是非常敏感。 对啊， 就是在这里边你很难说清楚到底是哪方的道理。 嗯， 我们不说缅甸当时的问题， 嗯， 就是我从业了这么多年之后调回头来，我看购物，我觉得有几个逻辑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嗯， 第一个，我们谈购物，它一定关系到一个环节，是产品品质。 对， 那么 OK 了。我想说的是，一定要在一定的价格基础之上， 嗯， 我们再来谈品质。 哎， 没有价格基础，所有品质都无所谈起。 嗯， 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购物的行程绝不单单是旅行社一方的问题。 对， 购物这件事，为什么中国的团队购物起来会有这些一系列的完整的链条，是因为我们是人情社会， 嗯， 我们本身有购物的欲望，有购物的需求。 就是你要是不给他这个机会去买东西的话，恐怕有些人也会有意见。 我们遇到过客人投诉，就因为你不让我买东西。 对对对对。但是呢，你要是真的买东西多了呢，他又会认为，哎，你耽误我这个游玩的时间了，我就不愿意买那么多东西。所以这个里边就是有点很难把握这个 众口难调， 对对对， 非常非常难把握。 一个团队里，他肯定是各式各样的人，各种想法都不一样的。 对，比如年轻人，这个团队里做起来之后，有大概20%年轻人，30%中年人，50%中老年人。 对， 那么其实中年人和中老年人是对玩的东西相对于要少一些， 哎， 他需要一些休息站啊或者什么来缓冲一下。 对对， 年轻人呢，那我出来就是玩了， 我就是山山水水。 对， 所以这里边他永远是有这个矛盾需要去调整的。 对，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我们说什么样的在我眼里算不合理的购物团， 嗯， 我觉得是这样，那些免费游或者说明显低于成本非常多的，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参加。 哎，就是一看价格就是低的离谱， 对，或者说干脆就跟你说免费，对，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那个老话叫羊毛出在羊身上。 对， 其实你在设计这些路线的时候，要把各个方面的因素都要考虑进去。 对， 这个也是随着就不断的摸索吧，然后再进行改进，哎，然后再优化，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对，这个缅甸的线路虽然没有做成功， 嗯， 但实际上一年多的时间吧，对我整个对这个旅游行业重新的认识， 嗯， 包括从一个景区，也就是旅游链条里的一个， 对对对， 一个点，变成一个整个的整合商之后的思维逻辑和看法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嗯，所以呢，逐渐的也是产生了自己创业的一个想法。 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大概有创业的想法，还是我进入，就是从做完缅甸之后进入下一家公司。 哦， 那个我算是正经进入了一个旅游行业里比较大的， 嗯， 规模比较大，体量比较大，产品很丰富的东西， 嗯， 我大概在那儿做了有很久的时间， 哦， 才会有后边的念头。 这是2007年回到北京。 对， 在这个一个国际旅行社里边，你实际上还是在这个管理部门。 在这个国际旅行社最后离开的时候的职位是门馆这边的总监，完了之后负责所有的门市和分公司的业务， 嗯， 完了之后其实我还是从基层干起来的。 这是涉及到一个旅行社的管理和操作的这样的内容了。 对， 而不是具体的旅游线路或者是具体的这种去推广销售这样的工作了。这个是一个就更综合的一个体系了吗？ 对，他在整个要求上更综合， 嗯， 要求你对行业的了解啊，各个方面。但实际上，您刚才说那几个因素也都涵盖， 一干就是7年， 对，差不多， 嗯，这七年当中积累的足够了，所以开始创业， 对，差不多是这么个逻辑。 嗯，那你这个一创业，你又孤单了哈？你是原来在一个，你比如说这个旅行社是在北京非常有名的啊， 对， 很知名的大企业， 对， 而且你做到门市管理总监这个位置，应该说是这个不管是从经济角度来讲，还是从你的这个在从业的这种地位来讲，都是很成功的了。 反正对自己是有交代的。 但是你一旦离开了这个平台， 嗯， 去选择自己创业的话，那就成了大海当中的海洋当中的一条小船了。 对， 也不容易吧？ 不容易的因素肯定会有，但是如果说让我说这十多年的在这行业里的从业经历的话， 嗯，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幸运的。 嗯， 我每一次的变更都是有贵人帮助，完了之后呢，整个的运气不错，都能达到自个儿一点想法， 自己也得努力。 那么在创业这个过程中，嗯，主要是赶上了算是互联网的浪潮。 哦， 那么终于有一波浪潮波及到传统的旅游行业了， 嗯， 而不再是那种它再创新，但不是那种完完全全的新的领域啊，比如细分什么的时候， 嗯，对， 我觉得我一定要去。 现在是很少有这个旅游公司不依托网络平台的吧？ 对， 哎，就是，但是，网络平台它只不过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这么一个地方，或者说，包括这个一些售前售后的这样的这个服务都可以在上面进行。 嗯， 但是实际上这个产品，这个设计的这个内容还得由你们旅行社、旅游公司来去推出来。 我觉得互联网带来的主要的变化是倒逼你旅游行业在升级。 对，你要不然你的一个东西摆在那个平台上，它没有人家那个有吸引力，这个压力就来了。 第一个是你展示的问题。 对对对。 第二个会有一个大问题，互联网带给整个这个社会所有人的， 对， 就是 它在打通很多不对称性。 对， 其实我们以前旅游行业包括很多行业赚钱是靠什么？靠不对称。 对， 就是我知道而 你 不 知 道。现在我们有了这么多的搜索引擎，我们那会儿开玩笑说我们一般的门店的销售应付不了客人，为什么？客人去一个目的地他提前半年就开始做， 哎，人家那个就是把这里边的事儿都 看得明明白白，完了过来问你。 对，所以就是说我之所以比如说我出去的时候愿意选择在网络平台上去找目的地，就是因为我知道那儿有好多好多的这个选择。 对， 哎，这一家公司那家公司它全在这个平台上。 对， 这些平台的这个知名度现在是声名鹊起，那他能不能就是接纳你在上边去经营，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你这个产品出来会不会在这个平台上被大众所选择，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还是会的。我觉得我们旅游行业走到今天为止大概是十来年的时间。 对， 虽然它一直都有，但它其实跟公民的出境旅游关系不太大。大概是从2000年之后才陆续的， 对， 哎，大家有这个意识，有这个东西。这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如果让我们看的话，大概已经迭代了好几次。那么最近的这一次大概就是所谓的集中化。就是我们很多的旅行社从以前跟平台竞争，现在已经变成了合作的关系。 对吧？ 完了之后呢，我们的产品从单一的东西走向了更复杂。比如说我们细分了像自驾呀，潜水呀，滑雪呀，而不像以前的产品单一带一个属性， 对，就是 专门是这种东西。 对，它不是说只带着游客走景点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了。 对 啊，其实你创业之后，就是自己的公司也设计了不少项目啊。 对， 可以说是让大家耳目一新的那种感觉。 对，实际是有的。 比如说我们了解到的，比如在这个2014年的十月，你们就在这个库车小镇搞了咱们市区啊，北京市区的一个直升机旅游的这么一个首航仪式。 对，那个是有了购旅游之后最第一个项目。 哦， 当时有一个资源就是直升机游北京，大概是这么一个东西。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去看一下北京。 这是分了好几条线路，还就是直升飞机飞行的线路。 对。 这个后来推广的怎么样？ 这个后来推广的还是挺成功的。完了之后也有人去做，但是就是北京的这个天气情况不太适合这个项目， 有的时候飞不了。是 不是看不见？ 看不见啊，就是有时候雾比较大的时候就看不清楚。 对， 这个当然它也是一种这个想法，这个可能后来在很多的地方这个都有这个项目。你比如说有一些沿海的地方，但是它可能受到气候的影响比较多一些。但是它总而言之是你自己创新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互联网带给大家就是你有很多的机会去尝试。 像后来的什么亲子啊， 对， 是吧，蜜月呀， 对， 甚至一些商务主题。这个商务主题它跟这个旅游它怎么挂钩呢？因为你商务你就是谈生意，怎么还带上旅游了呢？ 其实商旅也好，包括整个的差旅，包括商务也好，我觉得它是最能体现旅行社服务内容的一个标准。 哦， 就是这话怎么说，就是它能体现你的专业性。因为我说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像商旅的客人，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的行程无时无刻不再产生变化。那么需要你有专门的客服24小时来能给他跟得上。而且商旅的服务像经常会出现这种，比如说我约定的行程是今天飞巴黎，完了巴黎我待两天，之后我飞布鲁塞尔，布鲁塞尔再待两天，我再怎么飞，结果最后实际执行的变成了今天飞巴黎，巴黎之后立刻不停留，直接再飞布鲁塞尔。 这算是定制吗？就是随着我的要求随时你的给我。 没有，我们做商旅的客人经常就是配这种专业的24小时客服的。他还不能算定制，因为定制游的范畴是你出去之前就商量好了。 那岂不是如果是真的说有一个商旅的话，那这个你们的这个服务费就会很高啊。 也没有吧，也是正常的收费范围之内。只不过我们觉得他的服务来讲的话可能区别于一般的客人，需求不一样。 这就算是很高端的这种吗？ 也不算，就是现在如果要往高端了来聊的话，大概还是定制类的客人会相对于好一些。因为实际上随着我们这么多年的发展之后，我们客源的消费者市场也在变。在这里边我们现在为止的话，我们得承认我们目前的大部分游客还是团队的游客。这种游客的主要的构成是我父母这一辈。他们具备旅游的两个基本要素，有时间有钱。 对， 那么随着我们的假期的推广，就是这种带薪假期啊，年假的这种 推广之后，我们开始有一部分，再加上一些年轻人，他已经不满足于就是说我有钱有时间，你跟我说怎么玩， 嗯， 而是我要告诉你我怎么玩， 嗯，我想要怎么玩， 对，不管能不能实现，那么最终呢，就是我们通过一系列沟通， 嗯， 完了之后呢，达成客户至少接近客户想法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会有一部分服务费在这里边、 嗯。哎，所以这也是随着这个市场的变化而变化， 对， 它也是逐步发展起来的， 对。 你比如说就咱们前面也提到了这所谓的说走就走啊、 嗯、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这都是一种观念。 对， 观念的产生才会有随之而来的结果。如果大家一直都是停留在那个跟着一个旅游团队打着旗子去走景点的话，那也不会有现在这么丰富多彩的一种这个。 对，它代表着一种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种对旅游这个东西的基本诉求。 哎， 尽管现在还不成熟， 嗯， 就是我们也在逐步调整，包括大家对这个费用的接受程度啊， 嗯， 对目的地实际他的想法能不能实现的这种程度，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向。 嗯，哎，你一直在提到这个网络啊，是实际上你们是紧跟着这个技术来走的， 对， 跟着它的平台来走。那实际上它也给我们旅行者也带来了一个变化。 对， 哎，真的现在是，如果你要订个酒店、订个机票，想要怎么样的话，自己很容易的就能够操作了。 对， 哎，我也不必要说非得委托给你旅行社去做这些事儿了。 对， 那。那在这个里边你要想再去起到一个作用的话，也得想一些办法再去做一些项目出来吧。 对，肯定的，这是肯定的、嗯、我们现在为了应对这个东西的话，首先我们做的主题的板块、 哦、 就是各个偏主题，我们通过产品内容来让大家愿意跟我们，就是或者愿意让我们提供服务。 嗯嗯。 另外一个我们在技术端来讲的话，也在更新一些东西，比如我们现在专门请了一个 VR 的团队， 嗯， 完了之后呢，让大家很多的目的地，就是你去之前就可以完整的看到， 是3D 的， 对，3D 的、 嗯。 完了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些，比如新技术 AI 的， 嗯，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平台，也是碎片拼装，大家到上面可以输入你基本要求，一点击 OK， 产品出来了、 哦， 它可能跟你要求的还有一点细微差别，但至少能到60%， 嗯。这就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对， 这个更加具体的这个去为大家服务，因为好多朋友是要怎么着叫做攻略， 啊，对对对、啊， 这个一点一点的去搜集资料，然后自己来整理，它也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 对， 如果在你这儿通过这个1234的这种选项，然后直接生成出一个， 对，我们是希望可以生成出一个基本的标准。 哎，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在这个价格是怎么样的？ 对，它在这个分析里会加入，比如说在这个季节里，你选定日期的季节里，这个地方的，比如这个降雨的分布啊， 嗯、 往年呢、 嗯， 完了之后当时的交通情况啊，所有的东西，最后给你出一个综合版的东西。 对，这样的话，如果是很方便的话，大家可能会选择这样的方式。 对对对， 总比那个自己辛辛苦苦的去找这些资料要方便快捷的多， 对对对， 这也是一个算是你们正在形成的这么一种趋势吧。 对，我们正在努力，这个东西非常难。 没错，那也是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哈，这个17、18年、 嗯， 你觉得自己收获有哪些，或者说还有哪些遗憾？ 我觉得这个收获的东西非常多，很难具象， 嗯、 但是我觉得总结一句话就是，我至少对现在的生活满意。 嗯。通过这个创业的过程，这个学习工作的过程，其实也实现了自己的很多的理想。 对，我们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完整的一路过来的过程、 嗯、 没有说什么高度或者说终点是什么、 嗯、 我们大概都在实践着自个儿的想法、 哎、 完了看看自个儿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到底对不对。 嗯，还有哪些这个对于未来的规划想要再进一步去追求的，有没有、嗯， 我们未来的想法主要就是能把目前现在这个公司做好， 嗯， 完了之后呢，服务于更多的消费者， 嗯， 就是这个有点像艺术家生产作品，我们特别喜欢我们生产出来的线路，包括一些主题的产品，包括很多东西，消费者回来真心实意的跟你说，不错， 哎， 很好，这个东西我很喜欢， 嗯， 我觉得这个是对服务行业最高的认可。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